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古月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。今天让我们继续回顾1999年的热门歌曲。随着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，港台歌手越来越多的开始和内地音乐人合作。这一年，台湾歌手萧亚轩的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就是由内地音乐人小柯创作的。不过那个时候，人们过多的关注在歌手身上，没有注意到小柯的创作。 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为了寂寞，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？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。 陶喆如今被认为是周杰伦之前 R&B 演唱的最好的歌手，这种评价真有点鸡生鱼何生亮的悲壮。不过当年周杰伦也曾参加过选秀，而当时的评委竟然就是陶喆。周杰伦还感慨陶喆没眼光，只给他了一个第二名。来听听陶喆演唱的《普通朋友》，这首歌也是1999年的热门歌曲。 等待，我随时随地在等待，做你感情上的依赖，我没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爱。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。但你说早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，多无奈。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从朋友感情已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。但你说 年轻为王牌的花儿乐队曾高调地宣布自己是内地最年轻的朋克乐队，主唱大张伟用一首首歌曲演绎着年轻无极限这句话。1999年，台湾女歌手杨乃文翻唱了花儿的《静止》，将摇滚进行到底。